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来看一下今天早晨的五点钟，南京观音台的气温呢是24.7度，今天早晨能见度状况比较不太好啊。出行的时候呢，请各位来注意一下交通安全。而且呢，受到了高空低涡的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呢会有雷阵雨天气，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雨、风暴等这个强对流的天气。降雨对于今天的晚高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外出呢，请大家来注意一下防雷避雨啊。另外呢，由于这个今天的空气湿度较大。中午前后呢，感觉是比较闷热的。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呢雷阵雨是频繁，所以呢山区的土壤含水量一直处在饱和的状态，所以没什么事儿，大家就不要去这个山区了哈。 还有提醒大家的是，一旦强对流天气出现，大家要注意及时的躲避。那么开车出行的朋友，不要贸然驶入积水当中，以免发生意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阴有轻雾转雷阵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风暴天气，南转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是60%。今天夜间是阴有小到中雨，还是会有雷电天气，局部地区可能也会出现风暴的天气，转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也有20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的相关情况啊。 第一名是 ZGC， 第二名是蒲公英，第三名灵动天晴了，第四名大震，第五名是想让我大声喊出他名字的帕丁顿熊。 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北京苹果龙格，第七名上，第八名塔罗，第九名熊大，以及第十名 Sunshine。 来恭喜以上的水朋友啊， 恭喜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依然要跟大家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为什么我的副驾驶上不能坐月月鸟呢？到底坐的是谁呢？来大佐揭晓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哎呀，这两天陪着朋友学车，真的是让我感受到了当年驾校教练为什么总是戴着痛苦面具来跟我说话。哎，你踩离合然后挂档啊，踩离合挂档，踩离合挂档，这个是油门，这个是刹车，学会了吗？油门刹车离合挂档啊，走，哎，慢慢的啊，慢慢的，哎，刹车刹车刹车刹车，那是油门，哎，刹车刹车刹车 刹车刹车刹车。 哎，当然啊，这个谁还不是这么过来的呢？毕竟当年科目二我也考了2次嘛，有啥大不了的。那今天呢，就来聊一聊你当年学车的有趣瞬间吧。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你学车的有趣瞬间，不是叫你刹车啊，当然也要慢点开了。 哎呀，怪不得没带我呢，带的是驾校教练呀。 啊，你终于了解了。 你才带驾校教练上路呀。 今天我需要把我的驾校教练重新请回来啊，让他带我回到当年我学车的时候被他支配的恐惧当中。 是，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聊聊这个话题呢就跟学车有点关系哈。你当年学车的时候有哪些有趣的瞬间呢？哎呀，说起这个我估计每个人真是有趣瞬间太多了，但你就需要调动你回忆的大脑。如果你现在这个离学车的时间比较远的话哈，如果你刚刚学完车，我估计你应该有一大堆草药图，对不对哈？ 不用回忆，我觉得大部分的瞬间都来自于我跟教练的对话当中。曾经我在网上看到有这么一个提问哈，请问脾气不好但专业能力特别强的人适合什么样的工作？我还在仔细的琢磨，我说专业能力特别强的脾气不好应该在哪里都混不下去吧。 我想了半天，其实只有两种人 啊。 第一种就是你上次跟我说的，直到你想到了教练驾校教练这个工作。 对。 还有就是你啊。 我 我 脾气不好但业务能力超强，就是做音乐 DJ 是吗？ 不，就适合做我的搭档，知道吧？ 我以为你要在这边 找个人包容你，知道吧？ 说我们音乐 DJ 都是脾气不好。 那不是 专业能力超强，这个我认了啊。脾气不好主要分人，我跟别人合作的时候别人都说我脾气超好的，为什么跟月月鸟一起合作以后脾气就不好了呢？ 专业能力超强你也敢认啊？这个确实， 这个帽子不是你主动帮我戴上了吗？ 戴你就往上窜。 但是不聊我啊，就聊聊驾校教练。你看看，就是脾气不好但是专业能力超强，好像就很适合去做教练。 好了，那我们今天来聊到那个和脾气不好专业能力超强人相处的瞬间，好吧。 你学车的有趣瞬间来告诉我们吧。 红灯越不绿的心情，进了缝隙，走不出电梯，以为今天就没带伞，偏偏感觉好晕眩，为生活转圈圈。 像生命每分钟 来自周笔畅带你去兜风。哎呀，当时真的是强大的信念支撑着我，只要学会了以后我就可以带朋友去兜风，所以现在教练说什么我就忍自心头一把刀。 哎呀，你这个为了接歌也是不遗余力啊。哈 啊，没有，我精心挑选的这首歌曲 啊。你当时真的是为了接朋友去兜风才学的车？ 就是为了开车带朋友兜风，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开车的人。 嗯， 对，但是当时学车的过程，说实话吧， 学车的时候就发现了 挺一言难尽的，怀疑起了自己是不是不太适合带朋友去兜风。 哎，为什么啊？来，你来说说。 因为其实教练都是还比较严格嘛，而且再加上教练每一次他带那么多的学生，所以长时间以来了以后，他就会对你的很多的一些小毛病什么，他有一个 不能容忍。 对，他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调侃的方法， 嗯， 就是说出来之后让你既觉得羞愧又觉得很好笑。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你这个就是不说细节啊！ 你先说 啊，那我来说两句嘛， 嗯， 很简单，就是前两年我爸爸可能学车比较晚一点啊，他是60岁的时候才学的车，所以去驾校的以后呢，就是教练呢对他就属于那种既尊敬呢又有点敢怒不敢言的这种意思，就说其他人都说的特别狠， 嗯， 然后说到我爸呢，这每次就老师傅，嗯，就没话说， 老师傅 实在有一天憋不下去了，然后对其他学员说，你们知道熊是怎么死的吗？怎么是笨死的？ 这有点过分。 因为我爸爸，因为他们这一代人就属于，他把那个科目一啊，100分， 对对对， 而且 他 是拿 得很清楚， 而且他是拿一本小本本去做笔记，你知道吧？ 嗯。 但是到科目二以后，我爸爸就开始有点怀疑人生，说他自己是不是有点根本不太适合开车这个样子，你知道吧？ 嗯，还有你看，今天好多朋友都过来告诉我们，像陈说，我在驾校学习的时候，因为是 VIP 班， 嗯， 学的是 C2 照，每次教练接到我就只有一句话说，自己知道怎么开吧。 然后就没有然后 这么简单吗？哈， 因为就是 VIP 班，然后一对一嘛，再加上学的是自动挡， 自动挡 啊，就很简单。 对对对。 然后教练就说自己知道怎么开吧。 不过真的是，我刚才听到大佐说到那些，就是他刚才说的踩离合啊、油门什么的，就想起了我当年学车的过程。但是我后来想了想，现在人学 C2 照的人应该没有这么复杂的过程。 对对对 对, 对， 说半坡起步，当时很容易熄火嘛， 是， 对不对啊？ 还有就是你脚同时踩什么离合、刹车、油门，会经常就搞乱。 嗯。 所以当时我就好像是有一次的时候，好像是挂档。我终于愿意说了，因为这不是什么光辉的学车的过程。 嗯。 然后当时教练就是说好起步走，然后呢 起步走，这是教官吧？这哪是教练， 起步 起步走， 半坡起步， 是， 然后让我往前走， 然后呢、 我就直接踩错了，之后车溜了下来。 啊， 然后我就跟教练两个人就面面相觑， 离合和油门没有配合好，就是啊， 哎，是的。嗯。然后猫象说，我学车的时候，我教练示范倒库、贴库、钻杆，特别帅， 嗯， 简直就是行云流水，一套下来也就几十秒，真的太帅了。 对，哇，这是驾校教练开车还是比较稳的。小超说呢，学车十多年了，唯一记得就是当时练倒库的时候，教练把脚放在点烟器上，一脚差点把车给点着了。 这个、 你这教练也太不靠谱了吧！啊， 这有点可怕啊！这个是要投诉他的。 对， 嗯，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然后像 Dance Dragon 跟我们提到，当时学小车的时候，科目二联训，同车有一个哥们儿，哎呦，真的跟大佐说的这样，就教练挡挂不上，你左脚干嘛呢？哦，踩离合，那是刹车。你踩着刹车，你能挂上挡都新鲜啊。 对，另外就是。周周说，我当时场地的教官呢是一个急性子，当时是有两车道，有三车考试，我启动之后呢就让我超车，侧方停车，当停进去的时候我就开出来准备去考下一个，结果呢最后我是那组最后一个上车的，结果是第一个回来的。那是你是急性子吧？ 对呀、这跟教练没有 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跟我们那个考当时的考场完全不一样啊、我们当时考的时候是不让你急性子的， 嗯嗯， 几乎没有什么，几乎没有什么超车的。如果前面那人停着的话，你就跟着停。 是， 对啊。 还有一些教练嘴真的非常的损。 嗯、 我看到 LYX 说到的这个，他说你没有这样的经验吗？因为每次不是起步要走的时候，你都要打转向灯嘛。 嗯。 但打完了之后很容易就忘记再给他拨回来。然后我教练就在旁边悠悠的说：“好，转向灯就别关，咱们一会儿一起下车把它给吹灭。”好损 的，这个好啊！ 一起下车把转向灯吹灭，可还行。 我忽然想起了，我当时刚刚学会开车以后呢，我就跟着前面一个同学开，前面同学一开的转向灯就是，就是右闪的灯嘛， 嗯， 我就一直也跟着他一直打右闪。旁边人说你为什么不管？我说他肯定这样做有深意。后来我俩大概开了20分钟以后，他终于路边停车，我说你在干嘛？说哦，忘关了。 然后你俩一起下车把他给吹灭，好吗？ 啊、 今天来聊到你学车的有趣瞬间，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贝斯准备，吉他准备。 成都 in the house， 南京也 in the house， LA in the house， and Boston in the house， 上海 in the house， 台湾香港 in the house， we got Thailand in the house， and London in the house。 I'm missing you my honey， 懂着我是一个被你变忧郁的小丑。 Oh yeah， 每天都有情话想不想听， 这场较量你不用聪明，虽然已经很聪明，在不一样的时间和你看一样的风景，你不用假装，其实你不用假装，在伊甸园里你演夏娃我演亚当，你不用顾虑，其实你不用顾虑，让月亮代表我陪你在月光下面沐浴。 You are my motivation in a reason， 是上天送给我最好的 present。 Baby girl you know my situation， No matter what happened but you always be my best friend。你是钢琴上的36个黑键，你的出现填补旋律上的缺陷，你是张被我无限循环的老唱片，罐头有保质期的爱你没有上限。 你问过5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honey. Don't you? 我是一个被你变忧郁的小丑。Oh yeah, 每天都有情话想不想听？ Just tell me, 求求你给个回应，让我开心。I'm ready. Oh, I'm not a player, 但你总不相信，想把自己变帅，只为了衬托你。 Lover Boy 88来自 Hiker Brothers。 很多朋友听完了之后认真的跟我们说，这讲的是一个渣男的故事吧？好像单从歌词上看是这么回事，但旋律很好听。 也不要这么想，就是你还有的人是长得像个渣男的故事，像李承铉，对不对？ 哎，我可没有说哈，我从一开始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他还挺帅的。 那前两天那个词叫做什么？斯文 、 什么什么什么啊，对吧？我就不说了。 戴着金丝眼镜啊， 是啊。 但是呢，我觉得当时我们对李承铉是有一个印象的，你可能没有看过，因为我们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本书其实挺火的，是一个小说，叫会有天使替我爱你， 是李承铉演的吗？ 对对对，当时他们要改编成电视剧了之后，还全国选了一次女主角，然后男主角是李承铉演的，所以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他 所以就是在你心目当中这个他的形象和本人跟现在气质是不一样的，对吧？ 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 一直都是这个斯文什么什么。 好，我们马上要把形象从李承铉的形象转换到你的驾校教练的形象。 哎，你的驾校教练如果有这么帅的话， 那我天天去，我就每天就犯各种各样的错误。 他说你也无所谓，是吧？哎，你怎么这么？要给我的话，我就希望我变成那个教练。 那我就认认真真的赶快倒库离合， 赶快把考试通过，是吧？来看大家怎么说，好吧？ 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FM的聊天室。Catherine 说，我老公说了，学车一定要去破驾校。什么叫破驾校？开车和修车就一起学了。 哎呀，给我笑抽了啊。这个乐高高爱心的说，郭PD，你父亲比我弟弟厉害，因为科目一我弟弟考了30次，迄今为止没有过。 天哪，30次，允许考这么多次吗？ 你知道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因为是从部队转业回来嘛，他当时呢本来有一个有效期，后来他过了有效期，然后他重新去考一下这个驾校科目一，因为他已经会开了，而且开的特别娴熟哈。科目一就是到现在为止没有过的。 这个是，我觉得认真做题这个还好。 就是你认为，因为你对于你这种高情商、高智商的人来说，可能比较简单哈。 就是认真做题吧，我觉得还真的是需要多费一些功夫哈，拿出自己中考高考的劲儿来。 立刻就转口是吧？ 昆明说，我学车的时候学的是皮卡，哎呀，高高大大挺带劲儿的，我学的还挺快挺灵的。我们教练特别好，总怕我热，给我把车里的空调开得足足的。我觉得教练可能是怕自己热，因为毕竟他是一天24小时， 对对对， 大部分时间只要是上班的时候都要在车里待着的。 练习说呢，学坡起的时候正好下雪，当时给我厉害的呀，雪地上坡起，教练说，哎，等机器盖抖动再松离合，再给大点油。哎呦，我这教的跟我们当时学的完全一样哈。他说我现在想想呢，真的是这样，也理解了教练这个头疼皱眉的原因，估计车屁股后面都冒黑烟了。 所以其实还是真的要听教练是怎么讲的，毕竟他们非常的有经验啊。除了要帮助你拿到那个驾照之外，其实更多的是帮助我们日后上路的时候避免很多的危险。 哎，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学车的有趣瞬间，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方面的消息。最近的国产影片的势头是还挺猛的啊！你看 PD 最近有去电影院当中去看《怒火重生》， 是的， 是吧？ 超好看！ 我上周呢也是在周末的时候刚刚去看了《兔子暴力》，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是 差点因为豆瓣评分就错过了一部好电影。 是，但最近呢，其实好莱坞的电影呢，大多呢是不见踪影了，因为疫情的影响呢，其实多部好莱坞大片呢最近呢是推迟上映了。但在这个时候呢，007却官宣开画日期。 要不怎么说那个 James Bell 还是那个 James Bell 呢、啊、 嗯，可以期待一下了，这一次希望他可以准时上映。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我在周末刚刚看到的兔子暴力当中的主题曲啊，也是由主演万茜和李庚希带着另外两位小演员柴烨和周子越一起翻唱了雨飞门的一首乐园。 无拘无束的乐园，不去慌张，忘了所有的烦恼，人人向往快乐园，制造美梦的乐园，没有悲伤，只有蔓延的方向。慌张，忘了所有的烦恼，人人向往快乐园，制造美梦的乐园，没有悲伤，只有蔓延的方向。 什么最重要？当然是选对装修公司最重要。居然之家自营家装，居然装饰24年老品牌，零套路，好服务。居然装饰承诺，遇到问题先行赔付，合同零增项，打4008180096，不用担心多花装修冤枉钱。现在打4008180096或下载居然装饰 APP， 还能免费领取1000元设计费及惊喜相送。活动详情请拨打4008180096或各大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居然装饰 APP 查看。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两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新罗速线即日起挂历3可享首付20000，月供低至2588元，一选方案助您轻松还款无负担，遇见高品质 SUV 的同时从容拥抱精彩生活每一面。详情咨询一汽大众奥迪当地特许经销商。 以上为广告。 Good morning， 早安！起床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元气， 各位早安，我是郭宝。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就是速度， 哎，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 咋能整明白呀？活力四射，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 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我们的早餐依然是来自老朋友帕丁顿熊的投稿，他说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三分钟就可以搞定的爆浆芝士厚蛋烧。听到这样的名字，我的口水已经止不住开始分泌了。我们来看一下需要哪些原材料。首先准备四个鸡蛋，一点牛奶，还有两片芝士。具体的做法呢很简单，大家发送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到详细的制作步骤还有最终的成品了。首先呢，我们把鸡蛋打散，加上一点盐，倒入一点牛奶搅拌，这样可以让鸡蛋摊出来口感更加的嫩滑。平底锅热锅刷上油，把鸡蛋液倒上去一半，摊成一个薄薄的鸡蛋饼，然后再把鸡蛋饼的一端向另一端卷起，卷到一半的时候啊，放入两片二分之一大小的芝士片，继续卷好成一个蛋卷，放在平底锅里不要动。这个时候呢，把剩下的一半鸡蛋液倒入到平底锅当中，还是摊成一个鸡蛋饼的样子，然后就从第一个摊好的鸡蛋饼那一端开始卷，卷到一半的时候再加入两片二分之一大小的芝士片，最后卷成一个厚厚的鸡蛋卷就可以出锅了。然后呢，我们等稍稍放凉一点的时候，把鸡蛋卷用刀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再配上一些火腿片，喜欢酸甜口味的还可以再淋上一些番茄酱，配上一杯牛奶就可以啦。这样的一份三分钟就可以搞定的爆浆芝士厚蛋烧，有没有非常的馋你呢？放入嘴里一口咬下去，满嘴的芝士爆浆，给你大大的满足感，绝对值得一试，赶快保存下来自己尝试一下吧。今天帕丁顿熊要跟我们说，马上就要开学了，我的女儿已经是初二的中学生了，经过了一个假期在家里的洗礼，她仿佛又长大了很多，懂事了很多，所以想点播一首她最近一直在听的歌曲《白月光与朱砂痣》，想对他说，祝愿你可以不断的努力，将来能够选择自己喜欢和想要的生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白月光与朱砂痣》。 在指尖绕，得不到的美好总在心间闹，白饭里无珠宝，文字写也抹不掉，触不可及刚刚好，日久天长让人恼，那是滚烫的心跳，也曾无处遁逃，像一团烈火燃烧，烧尽跨不过的桥，时光匆匆地跑，火焰化作雨摇摇，再无忌惮的波涛，也从不在梦里飘摇，白月光在照耀，那才想起他的好，朱砂痣就难消，你是否能知道，窗前的明月照，你独自一人远眺，白月光是年少，是他烧尽跨不过的桥，时光匆匆地跑，火焰化作雨摇摇，再无忌惮的波涛，也从不在梦里飘摇，在月光的照耀，你才想起他的好，朱砂痣就难消，你是否能知道，窗前的明月照，你独自一人远眺，白月光是年少，是他的笑，白月光在照耀，你才想起他的好，朱砂痣就难消，你是否能知道，窗前的明月照，你独自一人远眺，白月光是年少，是他的笑，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36，这里是做出了一份浓郁的芝士厚蛋烧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 我在说芝士厚蛋烧的时候 ，PPT 在旁边特别大声的清了一下嗓子，是馋了吗？ 那个芝士厚蛋烧这种东西，我一听就是特别是我的菜， 满满的热量。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就是除了热量以外吧，就是因为它用蛋比较多， 用蛋量 比较。刚才有个人说，这一个不得费4个蛋呀？我心想，我一般都是炒鸡蛋5个起步。 袁说了，这样做的话，4个鸡蛋恐怕都不够吃吧？ 对啊， 赶快下载一下哈！大家发送“早餐”2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我们的食谱了。 哎，是。 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学车的话题，真的是打开了大家的话匣子。我看到有一些教练。胜负心特别强， 教练有什么胜负心的哈？ 信仰爱情的教练太可爱了。他说我2003年拿的本，当时是 B 本，现在算是 A2 吧。当时呢，人学车的人特别多，我选的是一个大驾校。在训练场练车的时候呢，教练看到别的驾校的车过来，就说：“快点，别让他超过去，我们先走。”遇到同一个驾校的车，就说：“慢点，慢点，让他先过，让他先过。” 就是确实这个感觉不一样。图图说呢，我学车的时候呢，倒车总是不到位，教练说。你怕什么呀？看好了，正常倒呗，还能撞着我咋的？后来我真的倒了一下，教练大喊：“停！你还真撞我呀！”等我下车的时候，教练不知道什么时候窜到后面的花坛上去了。他说：“你真行啊！”我就这么一说，是吧？ 你还真的过来撞我。 啊、对， 袁这个也超可爱。他说：“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下午，我自己一个人在练倒库，教练本来在车上就是昏昏欲睡，因为我之前一直表现不错，所以他就挺放心让我自己练。等到我第三次倒库刮到杆的那一刻， 第三次刮到杆， 我教练猛地坐起来说。”这地上是有轨道吗？你为什么每次都沿着一条道撞杆？换换角度行不行？ 就换个角度撞杆是吧？ 就是地上是有轨道吗？怎么每次都沿着这条路线？ 哎，但是我学车的话已经没有杆了。你当时学车有杆吗？ 有杆，有杆， 还有杆。 而且那个杆特别，我们教练就吓唬我们说：“你们知道这个杆吗？这杆里面是带什么摄像头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说 这么高科技哈。” 对，反正就是说一个杆特别贵，你要真把它给撞掉了，你是需要赔的。所以导致我每次过去的时候，我都小心翼翼，我就宁肯我倒不进去，我不要撞到那根。就是价值不菲的杆儿。 对，但是哎，你当时是几个人一起学一辆车？ 哎，这就我需要吐槽的点了，这就是学驾照太早的时候带来的一些麻烦。你看现在 学驾照太早，我怎么觉得你有股凡尔赛的感觉？你继续说啊。 如果现在的话，我肯定会轻轻松的报一个 VIP 班，然后找一个比较适合我工作的时间去学。当时因为是学生学车嘛，我只能是寒暑假去，就比如说寒假学了科目1、科目2，那么暑假去学科目3。 哦，跨度这么长？ 因为我没有其他的时间呀。 啊，然后 就是其他时间我都在学校里面。 对， 所以导致就是我要么是特别热，要么是特别冷，然后一个车大概会有7、8个人同时，就是一个教练教7、8个人。 然后也就是说有一部分人是在车底下等着的，是吧？ 不是车底下，我躲在车底，像阿杜那样是吗？不应该在 车底下，不行不行，那开不动了啊！ 应该是边上站着、 啊、 看别人怎么倒。 哇，那条件还真的有够艰苦哎啊！ 是，就是你想要么是特别热，要么是特别冷，就是冬天穿着羽绒服嗖嗖的在外面等着， 对， 然后夏天的时候太阳底下晒。带着，因为你不可能时时刻刻你都在车里坐着，就教练会分波，比如说啊，你们下去换他们过来上来坐一会儿，然后你们再下去换另外 一个。那一看你们老家气候还可以，叫我们老家冬天要学个车，那我还不如在车底呢，你知道吗？ 我躲在车里， 对呀、啊， 不如在车底。 但是我前两天听有人最近学车，就真的是，他说就是一天，就他一个人开一辆车绕大圈圈。 对啊，这就 VIP 班嘛， VIP 班哇， 这真的挺方便的， 完全不一样哈。 是，太子也说，我记得刚学车的那会儿，教练带我去练坡起，正好驾校里面有一个小山，我们就往上开，开到山顶呢有一个侧方位，就打算做这个侧方停车训练。正好那个旁边呢又有一片杏树林，教练就问我吃不吃杏，我说不吃。 教练怎么这么像我编稿子的状态、啊？ 对， 编着。就看新闻去了是吧？ 对，别人吃不吃杏儿？ 对啊。 哎，等我啊，我去摘几个吃。结果呢，他就走了，我自己在车里，我也不敢动。就后面又来了10几辆学员要训练，他们也想要练这个侧方位停车，但是这儿有个车一直不走，他们就一个劲儿的催我走。但教练不在啊，他又不能自己一个人私自开车，就煎熬的等着教练回来。教练最终抱着一筐杏儿回来了。好可爱啊。 对，无名说呢，我当时听到最多的话就是你下去，这车开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别说是我教的，换人。一会儿我说你下去，来后面的好好想想，还不如前面那个无名呢。无名回来接着练啊。 好了，关于学车大家总有很多的槽要吐，有很多好玩的 故事想要一起去分享，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今天来告诉我们你学车时候的一些有趣瞬间吧。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是我幻想着啊，有一天我可以开赛车的时候，然后我就放它当 BGM， 就是一个人开在这种。你笑什么？ 因为我听到这首歌时候，我想到的是韩寒当时开这个车的时候，就是他在驾校不是练那个驾校车吗？ 啊，对啊， 一顿操作猛如虎，定睛一看原地杵， 破坏气氛第一名。 我的虽认真，却微笑如真，想要唱首歌去唱给别人，最后却是我满脸泪痕。早告别青春，活成了别人，经历的时代已如此陌生，年少时的话又不敢承认，低头在人海奋不顾身。我的一半人生要当就像只风筝，是否什么又是我的生？我的一半人生，冷暖就让我自己过问。有热爱，有恨，有未知的坚强。青春回望我一生，我的虽认真，却微笑如真，想要唱首歌去唱哭别人，最后却是我满脸泪痕。早告别青春，活成了别人，的时代已如此陌生，年少时的话又不敢承认，低头在人海浮浮沉沉。我的一半人生要当就像只风筝，如果命运是风，什么又是我的 机修工，汽车性能的创造者，来自世界各地，却拥有同一个归属，就是挑战你我的高昂表现。嘉实多极护，太强机油，愈强更强，让你的每刻表现发挥更多一份精彩。 以上为广告时间。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I can see you struggling for promise you'll find love again. Yeah, it will be alright. Why are you so hard on yourself? Why you gotta try so hard? Counting calories and carbs. Another trip across the world. I go so hard trying to make you feel just like a queen. You don't need a camera to make a scene. We're born like that, no Maybelline. When you first wake up, you're bad to me. Pop another Addy, no sleep tonight. Can't push the whistle on speed and right. Over to the crib cause we need this life. But you take so long making up your mind. Little black dress, be your back. You leave 10 times, I'll take you back. Why you wanna look like someone else? Why are you so high on yourself? I can see you struggling. Promise you'll find love again. Yeah, it will be alright. Why are you so hard on yourself? Try not to fall apart. You're perfect just the way you are. It will be alright. Why are you so hard on yourself? Why you gotta compare our lives to pics you see on your timeline? Another shot of Hennessy. I try so hard not to act like a dick when I'm around your friends. Mood swings up and down again. Hollywood Hills where we play pretend. No one happy but they're good at faking it. Pop up in the party, show face tonight. I don't really smoke but I need the vibe. She let it get high, she need the flight. Standing so high, swear she could fly. And just like that, you get sad. Let's go home, girl, this party's so whack. Why you wanna be like someone else? Why are you so hard on yourself? I can see you struggling. Yeah. Promise you'll find love again. Yeah, it will be alright. It'll be alright. Why are you so hard on yourself? Yeah. Try not to fall apart. You're perfect just the way you are. It will be alright. Why are you so hard on yourself? Charlie Puth 还有 Black Bear 带来的 Heart on Yourself 啊，不是我。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看到大家讲了这么多好笑的事情，感觉自己嘴巴跟脑子都不太利索了。 是，关键是感觉呢 Heart on Yourself 就是每个人呢都给自己平添了这么多难度哈。 嗯。 但是，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呢可能在某些方面的这个技能点的可能不太一样啊。 是。 刚才有位朋友呢说，就说他当时呢开车有点手感，一上车教练就问：“哎，你是不是学过开车呀？” 嗯、 啊，感觉就不太一样啊。 嗯，还有佳木香说，说到学车呢，忍不住凡尔赛一下。他说当时的时候呢，我也算是对学车比较有天赋吧。当时和静瑜一样，也是七八个人一起学一辆车，然后教练每次看到我都特别的开心，因为我就属于那种明显一次性就能考过，然后会给他拉业绩的学员啊。而且因为每次学的比较轻松，所以心情也很愉快。老师就哼着歌在那儿练，然后呢，教练 哼着歌在那儿练、啊。 对，就是边哼歌边倒库哈、啊、什么之类的，教练就从来没有骂过我，都是跟其他学员说，你看人家这美女哼着歌就把证拿下了，考试的时候也是一把过满分，哎呀，算凡尔赛吧， 这还挺厉害的。哎，那你当时是几把过的考试？所有都是一次通过吗？ 我当时科目二应该是考了两次，对， 啊，考了两次是吧？ 对，然后其他都是一次过的，对，嗯， 你怎么不问我？ 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刘斌说， 干脆不问是吧？ 你想说你就说。 我其实也还好了，我科目二其实当时在考场当中有一个科目应该是当时考两次， 嗯， 但是没有复考第二次嘛，对吧？啊， 嗯嗯，好了，答完了是吧？ 答完了， 啊、好， 回答完毕， 哎、 厉害，耶耶。 刘斌说，我是1999年学的车，我那批就是北京最后的一批的大班了啊、嗯，没有想到静瑜跟我竟然是一批的， 静瑜跟你一批， 我没有那么大， 他九岁就去考试，这也不符合规定吧？ 没在北京考啊，所以不是这个年纪。哎呀， 就一小脸都羞红了。 我虽然挺厉害，但也没有那么的厉害， 也不至于这么厉害是吧？ 林胜拿本好久了，还记得科目三考试的时候，别的组的车都循环了四五轮了，我们组的车第一趟还没回来。又过了一会儿呢，只见我们组的车飞一样的开了回来，是教练开回来的。下车以后，直接就把指甲子往引擎盖上一拍，怒吼一声说：“你们俩给我下来！”啊，旁边瑟瑟发抖，也不敢问，也不敢说，应该是当时考试的时候出了一点幺蛾子吧。 是，这个周周说呢，当时路考前呢，教练给我们讲了很多注意事项，特别强调了车上有录音，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不要说话，不然你哪个中间哪个环节做错了，就是如果你自己说出来的也白搭。哎，我忽然想起了当时考科目三的时候，我们那个驾校的一个比较有趣的小故事啊。教练说，大家看一下，他当时还有录像，说你们看一下这个女生哪错了，我们就一帮人很认真的看，说哪错了，就是看他把所有的科目三的注意事项都做了一遍以后，一开考，旁边那教官说下车。100分全扣，为啥？没系安全带上，就是他特别紧张，就是什么东西都做了，就包括什么变灯啊。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教官就一直在旁边，就是在拿眼神瞅的意思，你怎么上面都没有系安全带呢？ 这个是 准备起步的时候下车， 这个是有点可怕。 对， 但你说有的时候是自己太紧张了，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就遇到了一些麻烦，你没办法。我记得我当时考科目三的时候，然后打算在前面掉头的时候，一个公交车过来了，因为我们当时那个不是封闭路段， 明白？对， 然后有一个公交车直接过来横在我前面，我没办法，我只能熄火停下来。但按道理的话，中途你是不能停的， 可以停，这个时候是可以停的，一定要停。 不是，就是你不能熄火。就是你不能直接断掉，但当时我们也没有想到，就是因为那个公交车它属于横着过来，横在了我的车道，就那不是他自己的车道。 公交车是故意过来难为你的啊。 是，然后当时我整个人就很崩溃，后来就找教练，又找了就是老师那边说明了一下情况，是当时那个公交车出事故了，它坏了， 它横， 所以它横在了我的车道上。就那个公交车司机也还蛮好的，就下来帮忙说明了一些情况，就是说因为他也能看出来是驾校的车嘛，然后不好意思啊，不是故意横你的，是我这车确实坏了，然后我就重考了一次。 啊，那还可以，就结果还挺这个什么，怎么说呢？ 对， 大团圆的感觉哈。 就让我想到了之前有个新闻说有一辆车就别在了另外一个。 哦，对，那你这个比他还夸张一点，你是公交车别你哈？ 就也不是故意别我了，你这么说感觉我好像很惨的样子。好了，今天跟我们聊到的是关于学车的有趣的瞬间。 对， 当年学车的时候发生过哪些好玩的故事，都可以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讲，就学车还有一点，就是学会了之后就可以自己开车出去兜风，你就不需要男朋友了呀。 你这个哎呀太硬了。这个 陈梓童不需要男朋友。安慰我自己说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一个人遛狗，心一个人散，一人份的早餐要加个鸡蛋，自己发朋友圈自己点赞，我独自带感冒要旅行，这并不算太糟糕，抱着爆米花电影院后排替情侣们在叨叨，漫步大街和小巷，无论陆地或岛上，一个人看着美好的，听着美妙的，只不过没人分享。阻挡 girl 难道还不能活幸福了？他们说苦 damn girl 自己活也是够辛苦的，亲戚在问，朋友在问，爸妈在问，为什么还在单身？帅哥尴尬的微笑给你，回家丢枕头泄愤。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不需要白马王子，买辆宝马自己驾驭，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他们。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不需要男朋友，喜欢自由没人管我。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每当我需要独自承受的时候，爱我自己怎么说。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太烦，讨厌被人怠慢，男人喜欢快餐，因为被我拆穿，找个好男人真的太难。虽然很坚强但也会害怕，在半夜回家时遇上的流氓，有时会幻想心仪的对象，犹如 Superman 出现，我什么做到的 Lois Lane， 支持他拯救世界的梦想，像一个疯狂的 fan， 喜欢的内裤外穿，幼稚的霸气，但是他总是消失让我担心，经常会失去联系，我不知该后悔还是操心，有一个男友也很伤脑筋，还是算了吧，做一只单身狗，享受着惬意，晒着温柔的阳光，呆坐在家门口。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不需要白马王子，买辆宝马自己驾驭，就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他们。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不需要男朋友，喜欢自由没人管我。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每当我需要独自承受的时候，爱我自己怎么说。Boyfriend， 不需要男朋友，喜欢自由没人管我。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号男朋友，来自陈梓彤。那么接下来早音乐秀带大家再来关注一下影视剧方面的消息。最近犯罪悬疑剧《刑侦笔记》正式开机了，剧集呢主打的是推理烧脑的高能剧情。最近这一类型的影片特别的受欢迎。 我就问你，看这类的剧集的时候就需要一个男朋友了吧？ 不 有点怕， 只要炸鸡跟啤酒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以不可能的犯罪为核心，同时也融合了时下社会热点和网络元素，打破了悬疑推理剧的这个创作壁垒，同时也力图将推理剧推上一个新顶峰。嗯，这还没开播就已经把自己吹成这样，合适吗？ 但有些剧目呢确实是一开始给大家营造了非常高的一个期待值哈， 对， 剧集出来没两集以后这个评分就已经很惨不忍睹了。 是， 但是我特别受不了的是好多的这种就是主打推理烧脑的犯罪剧情悬疑题材的，他非要在里面给你加一些感情线啊，比如说就是哎呀谈着恋爱啊，然后我们就破了案了。 其实淡淡的来一点我觉得 OK， 就像当年这个毛利兰和那个是吧， 毛利兰是什么？ 你不知道毛利兰吗？ 是什么？毛利小五郎。 啊对啊，毛利小五 你 也有点感情线啊。 就说毛利小五郎就好了吗？ 他姑娘叫毛利兰啊。 感谢你的笑话。 好了，来听一下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 有时候只需要你一首歌就能让我自在，忘掉要排队，空气湿哒哒，电源很坏，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不可能错过你，缘分真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却偏要只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忘掉不自由，钱会花很多，朋友责怪，就在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你的微笑和你的爱。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于经典中见证全新传奇，皇冠陆放全能双擎动力，全系智行安全，全程奢侈空间，成经典铸传奇，更多豪华配置诚邀品鉴，一汽丰田。 装修那可是大事儿，得谨慎；选材那可是细活，得对比；装修加选材那可是麻烦事儿，想简单。 啊哈哈！我是张云买手，整合一线大牌，配备五大空间主材，给您居然保障，享受先行赔付，打破价格体系，每平仅需299，主材包299一平米，没增项没管理费，还不快抢！4008180096，4008180096，居然之家创新推出品牌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给世界一个精彩、非凡、卓越的体育盛会。关注2022冬季奥运会，为中国冰雪健儿加油！ 小鹏 P7 一周通勤无忧虑，706公里超长续航，10分钟快充续航120公里，到店试驾即有机会获得京东卡，置换用户至高可获2.2万元补贴。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有爱更动心，戴口罩指引也更新。我是 Mr. 长长小航，戴口罩时我会盖住口鼻和下巴，压实鼻夹，规范佩戴很重要。 我是古月，外出时我会戴好几只口罩，放在干净的袋子里。 我是麦麦，口罩记得及时更换，累计佩戴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 我是静鱼，戴口罩时如果感觉憋闷气短，应该立即前往空旷的通风处摘除口罩。 FM 97.4，科学佩戴口罩，用爱守护健康。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推出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正常缴存客户均可申请，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按日计息，无需抵押担保。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即可申请，最终结果以实际审批为准，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买车险选人保，人保车险服务好，代理赔没烦恼，车险管家帮您跑。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早上快跑 Running Time， 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赖床族的健身方法。当然呢，说到这儿我就不困了，因为呢，随着年龄渐长，最近呢，我好像越来越难得去做一个赖床族了。但是我身边的鲸鱼以及千千万万的青年们，你们跟赖床之间呢，真的只有1毫米的关系啊。所以喜欢赖床的人，健身方法有哪些呢？怎么去改正一下赖床这样的一些毛病呢？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下哈。第一是能够使劲的去伸下懒腰。早晨起床的时候呢，先伸伸懒腰，可以让身体从抑制状态平稳过渡到兴奋的状态。建议大家主动加强一下伸懒腰的这样一种保健的功效，养成使劲儿伸懒腰的这样一种新习惯。赖床的第二式就是左右大扭伸。左右大扭伸呢，可以加强腰背部以及呢颈部肌肉的牵拉，对于预防或者是缓解腰腿痛以及呢颈背疼痛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具体做法呢，在强化伸懒腰的动作结束之后呢，你可以采取左侧躺位，左腿伸直，右腿弯曲，从左腿上方跨过到床的边缘啊，然后呢再反向这样做，来回做上4-5次的话，这个大扭伸呢基本呢就可以完成了，同时对你的胸椎的活动度也有非常好的辅助的效果。第三式呢是团身滚一滚，具体做法呢是把身体团成一团，哎，就像一个球一样啊，尽量弯腰埋头，双手抱膝或者抱头，静止10秒钟，接着呢缓缓的上下滚动20次，这个之后估计你就真的不想睡了哈。不光是不想睡觉，早晨的起床的时候呢，你也让全身得到了彻底的松弛以及拉伸，对一天的好心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你说不是吗？好了，早上快跑 Running Time Right about now The Funk Soul Brother Check it out nowThe Funk Soul Brother, right about now. The Funk Soul Brother, check it out now. The Funk Soul Brother, right about now. The Funk Soul Brother, check it out now. The Funk Soul Brother, right about now. The Funk Soul Brother, right about now. About now. About now. About now. 陈云飞说这歌听的人心烦意乱的，张海洋说什么歌啊这是。 PD 说你待会儿回来先别说话，让我解释一下，不是我们台里机器出问题了，是这歌本来就是这样的。 就是咱们有一个概念叫什么，叫做早安闹铃清醒歌曲，是不是、 嗯嗯、 听完这首歌曲上头，我倒是不想问你，就问你现在有没有清醒了？ 不懒床了，再也不懒床了， 彻底清醒了。 听到50%的时候，我整个人已经坐起来冲出去了。只要不让我继续听这首歌曲，干嘛都可以。 哎，但是啊，你看啊，就是确实跟你现在在做什么有关系。FD 说，浩然啊，跟着这一段骑共享单车冲刺了一段，因为他是不是特别像那种快充，然后再慢慢充、 啊， 然后再快充那种感觉？ 我觉得特别像在健身房里面，然后你带我骑动感单车的那种感觉。来，我们冲一下，来加油！ 对， 这一段加油过去就好了，太可怕了。 你这个教练，你刚才那两声，我还是准备选思蒙了啊。 但是你告诉我，我懒床是怎么回事？ 嗯，那个就是、 我无辜躺枪是怎么回事？ 就是我上次想嘛，就是跟我这种起床迅速的人比起来。就是你上次跟我说 你起床迅速， 你一觉能睡到下午1点钟，有没有这事儿、啊？ 你现在把你这个手机闹钟的截图截给大家看，每天早上7点整的节目能定20个闹钟，从5点钟开始闹的是谁呀、 啊？这个上次跟我说，我跟你说啊，你也不要定那么多闹钟， 嗯、 对吧？你定那么多闹钟以后， 就你会产生闹钟的耐受性。 后来我就跟季鱼说，一个就没有吗？你以为？ 啊！但是我确实是分什么事儿，就是我是上班这种事情的话，闹钟一响我就会直接坐起来，就我只有一个闹钟。但是如果说不是上班哈，比如说周末在家里，我可能定了个9点闹钟，我就会关掉，然后继续一直睡到下午1点。 对，所以你知道我现在20闹钟对我的影响是什么吗？他们第一个闹钟都没醒的时候，我就已经起了，准备关掉这20个。 嗯嗯嗯。但你看还是有听出来的啊！一飞说了，这是非凡万富的 BGM， 刚刚玩了这个游戏，听了这个歌，好熟悉的。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然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能听刚刚那首 BGM， 否则很容易考不过哦。聊点什么呢？来，大佐跟大家分享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哎呀，这两天陪着朋友学车真的是让我感受到了当年驾校教练为什么总是戴着痛苦面具来跟我说话。哎哎，

my content and comprehension as I take on the stress of the mess that I've made. Don't know if I even care for grown, if it's just alone. Yeah. And I guess the bad can get better. Gotta be wrong before it's right. Every happy phrase engraved in my mind. I've always been a go-getter. There's truth in every word I write. But still the growing pains are keeping me up at night. Know-it-all, can't take her own advice. Can't find pieces of my peace of mind. I cry more than I want to admit, but I can't lie to myself, to anyone. Cause phoning it in isn't any fun. Can't run back to my youth the way I want to. The days my brother was quicker to fool. AM radio, not much to do. Use monsters as an excuse to lie awake. Now the monsters are the ones that I have to face. No band-aids for the growing pains. 来自 Alicia Cara 带来的一首歌曲 Growing Pains。 北京时间的8:17，今天聊到关于驾校的事情，真的看到大家的回复我就已经笑得嘴巴合不起来了。 我觉得就驾校就是每个人在里面都会发生很多故事，就好像很少有人在那边风轻云淡的然后通过所有考试然后幸福出来，对吧？就多少会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里面的。 但你看就是离到学车的事情肯定离不开的就是跟教练有关了。不知道大家的教练是不是都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他们总有一个大茶缸子或者一个就是容量巨大的水杯啊。小坏雷克多说，记得当时我学车练柔库，第一天的时候教练跟着，第二天再练的时候教练就从后备箱里拿了个马扎跟茶杯说你练吧啊，我跟别的教练聊会儿天。 我忽然想起你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了之前在武汉的时候看到当时那个就是民生新闻报嘛，都市报当中说到一个新闻，说陈女士呀考了20多年驾校。你听这词，考了多少20多年驾校？前两天呢，终于想通了，跑去跟驾校教练说：“教练，我后来想了想，我20多岁开始学，学到现在40多岁还没有过，要不然我不学了吧？”校长说：“我请你吃饭，你的不学是对我们上马路的一大巨大贡献，要把你奉上去，我们也不负责任啊。” 不是，但如果他不学的话，他拿不到证，他不就不会上马路了吗？ 啊，对，就是这个意思呀。 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适合上路，但他持续要考。 啊，明白。 像后来别人记者就问，那你为什么这20多年一直都学不会呢？ 嗯， 他说，因为我有个特点，就是我一旦碰到紧张情绪，我就放开车把，闭眼睛。 这个有点，这个还是别考了。 对对， 就是我觉得现在打车软件什么的也挺 方 便的。 是是是， 练习。这个太可爱了，我觉得你应该有跟 PD 一样的功效。PD 之前不是讲过吗？他在火车上撇晕了一车老头。然后练习呢，说我在侧方停车考试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侧方加一小段路。我还记得当时考官一直跟我说话聊天来着，我俩就一直还聊得挺开心。等我侧方结束了之后呢，又一个坡起，我就以为结束了可以往回开。教官说：“谁让你回来的？”我就一脸懵，说：“这个练完了不就可以回来了吗？”考官说：“还没聊完呢，再跑一圈。” 那是这样啊？ 再聊个5块钱的？ 是。这个 WYN 说当时学的都是大扯，方向盘没有助力啊。今天有好多人提到这个，这个确实比较古早一点，就是当时没有助力，方向盘是特别费劲打一圈轮子那种哈。他说用的都是死劲儿，学完车鞋都坏了，现在想想可能是踩离合踩的。哎呦，这学个车这么费鞋啊， 这也太拼了啊。 对， 还有七七这个印象很深刻，他说十几年前考科三的时候，因为当时提交的照片没有戴眼镜，我当天戴了框架眼镜，考官就不让考试，就说这个对应不上，说你要么换一张戴眼镜的照片，要么把眼镜摘了考试。我就说那我就摘了眼镜。考官说那我怕不太敢坐你这个车。你对近视的人来讲摘了眼镜考试很可怕的呀。啊，最后还是没办法，去附近的照相馆又拍了一张戴眼镜的照片重新补考的。 对，这个确实每个人学车的这个 规律都不太一样哈。 嗯， 你像刚才有人说呢，这个蓝心宇轩说，2010年增驾摩托车驾照的时候呢，全班20个学员，只有我们两个女生，学车全程都被宠上天的感觉， 哇、 哦、是什么样子啊？ 嗯，羡慕呢。当然还有运气爆好的王小白，应该也是实力超强。他说我就暑假一个月，8月1号报名，8月31号我就已经拿到小本本啦。 这么快啊？ 对，哎呀，当时我的教练第一天上班，我就是第一个学员。 嗯， 你看这顺利的程度，是不是妥妥的运气之王？ 厉害啊！确实很少见到有这么顺利能够拿下本的。我们当年基本都是以年为单位来记啊。 年为单位。好了，但我觉得拿到驾照之后，也不能在路上漂移，只有他可以。 周董吗？ 当然了。 啊，那他可以。 消息，好消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推出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正常缴存客户均可申请，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按日计息，无需抵押担保。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即可申请，最终结果以实际审批为准，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买车险，选人保，人保车险服务好，代理赔没烦恼，车险管家帮您跑。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早音乐秀，今天跟大家聊到学车时候的一些有趣的事儿。刚刚那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漂移》。 对， 刘潇说：“我得使劲的控制一下我的车速。” 那逼我飙车。 对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一定要控制车速，因为今天早上能见度还不是很好啊。 是 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 对，我为什么觉得周杰伦可以飙车呢？是因为他拍过一个秋名山车神。对对对 对, 对，特殊的环境下， 你如果是在动漫当中的话，他那个技术我觉得是可以的，我们普通人就不要飙车了，对不对哈？ 但是在学车的过程当中还有挺多挺有意思的事情的，比如说文天跟我们分享了，他说自己学车的时候在夏天柔库结束以后呢，才发现车上的空调原来是允许使用的。但自己当时是学员，你知道，就好多的扭啊什么的也不敢去乱碰，就怕出现什么问题。 早说呀，是吧？ 好了，继续跟我们分享你学车时候的一些趣事吧。 属于你的每一个夏天都是唯一的，每一首夏天的歌，每一个特别的记忆切片。 窗外的雨刚刚停，午后气息浓浓的才散去。 在那个潮湿的夏天里，我们的消遣也很简单，在写作业的时候打开一盒磁带，放在 Walkman 里面。 夏天的风 风轻轻地吹过，那些独特的味道也会出现在你日记本里湿的每一页。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 而在那个夏天里，你应该还听到过每一个夏天都是唯一的，肆意张扬，青春热烈。早安音乐秀，永不结束的夏天。 于经典中见证全新传奇，皇冠陆放全能双擎动力，全系智行安全，全程奢侈空间，成经典铸传奇，更多豪华配置诚邀品鉴。一汽丰田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想装修，什么最重要？当然是选对装修公司最重要。居然之家自营家装，居然装饰，24年老品牌，零套路，好服务。居然装饰承诺，遇到问题先行赔付，合同零增项，打4008180096，不用担心多花装修冤枉钱。现在打4008180096或下载居然装饰 APP， 还能免费领取1000元设计费及惊喜相送。活动详情请拨打4008180096或各大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居然装饰 APP 查看。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给世界一个精彩、非凡、卓越的体育盛会。关注2022冬季奥运会，为中国冰雪健儿加油！ 小鹏 P7 一周通勤无忧虑，706公里超长续航，10分钟快充续航120公里，到店试驾即有机会获得京东卡，置换用户至高可获2.2万元补贴。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列车运 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的来一个魔咒，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早安热流行，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来自电影的原声，这是电影《再见少年》的同名主题曲。那 MV 也正式曝光了，而演唱这首歌的就是梁静茹。 哇，就是那个宁夏的梁静茹，是吧？ 还有可惜不是你的梁静茹，燕尾蝶的梁静茹。 哎，是。当然，他的那个，我们上次其实也盘点了一下，上次说那个深情的歌声的时候，就觉得梁静茹呢，这种声音就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这一次呢，他也是缓缓唱述着两个命运当中不同的少年的相遇之后。青春故事里的美好和遗憾哈， 那我们就来听一听歌词当中表达出一种失落青春救赎感觉的这首《再见少年》，来自梁静茹。 青春不只有灿烂。 风照到太阳。 消失的珍藏，我永远不会遗忘。 依然是梁静茹非常擅长的这种伤心情歌，但是她有好几年都没有给影视剧还有电影唱过 OST 了。这两年好像比较霸屏的是周深啊，还有像比如说张碧晨啊、郁可唯啊等等的。 所以呢，听到梁静茹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还挺感慨的，就是感觉这么多年了，但是她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再见少年，是不是对她自己的青春的一种祭奠哈？ 这纯粹就是因为电影的同名主题曲而已，不要想那么多。虽然我们跟少年说了再见，但是很快就要见面了。接下来要说到的这组少年他们终于有新歌了。之前大老师还不是就是大张伟还吐槽过他们，他说为什么每次在所有的节目或者说晚会上见到他们都只有那句 We are into one、后来发现他们只有这一首歌。 对，所以呢他们可能听到了大老师 这句话以后有点不忿，我怎么也得再来一首歌吧啊！ 没有啦，本来成团就有安排 EP 的，那这一次呢，成团以后的首张音乐 EP 的同名主打曲《风暴眼》的 MV 也是正式上线了。我们要说到的就是《Into One》。 哎，是的啊，这次呢，《风暴眼》呢，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应该也大概知道这首歌曲的曲风大概是什么样子啊。他们想营造出一种风暴将至未至，而怕那段坚定的旋律愈加清晰可辨的感觉。 随心随心，将我围绕的眼睛 ，My view I feel 撕开周围的线。Yeah, 你 begin your woman the page, hey, really can you push out the twist, hey, 眼中闪着希望，团结起的力量，看得眼睛喷的沙，刮风的中心究竟是谁的精彩像诗歌，怎样的风雨浇不灭心中炽热， Now say come on more, let's get it Cause we the 风暴 Yeah, we the 风暴 Feel better now Oh, get up, get up 用肉眼睛顶风暴也要面带微笑 When facing clouds 别怕，别怕 Yeah, 我们有彼此在等候也要一起面对不放颤抖 Cause we the 风暴也和危险拥抱脚踏紧靠 Oh, get up, get up别怕 Wait up, yeah Wait up, yeah Wait up, call me yeah, 挑战那最高的派对认输汗我们还不太会手牵手风雨中开派对云中漫步就是 my way 先握个掌怎么手里 ay 兄弟 will never feel lonely ay 先手来动玩这游戏 看那一星盘的下花房的中心究竟是谁消失在交织物怎样的障碍挡不住前方的路 I think come on more Let's get it Cause we the 风暴 Yeah we the 通道 Future just now Get up, get up 用肉眼睛顶风暴也要面带微笑 When facing clouds 别怕，别怕 Yeah 我们有彼此在身后也要一起面对不负掌口 Cause we the 风暴也和危险拥抱脚踏紧靠 Get up, get up 别怕就完蛋了冒险是一人的目标冲向宇宙顺着考验面对难关也绝不低头 Connect the world, we into one 还是勇敢 we are too fun 闪闪风空中我带你们看 Hey, hey, hey 因为we的风暴yeah, we的通道 Future to now Get up, get up 用肉眼睛顶风暴也要面带微笑 When facing clouds 别怕，别怕 yeah, 我们 出之前，能不能再看一眼你的脸？在离开以前，能不能再说一些真心的诺言？能不能给我更多的时间，就躺在你的身边，把这画面你静静的脸，温柔的肩，记在心里面。还是会害怕醒来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害怕从此不在你左右，或许我还是会不知所措。从今以后没有我，你会不会太寂寞？在日出之前，能不能再看一眼你的脸？在离开以前，能不能再说一些真心的诺言？能不能给我更多的时间，就躺在你的身边，把这画面你静静的脸，温柔的肩，记在心里面。还是会害怕醒来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害怕从此不在你左右，或许我还是会不知所措。从今以后没有我，你会不会太寂寞？在你身边的时候，害怕从此不在你左右，或许我还是会不知所措。从今以后没有我，你会不会太寂寞？ 这首还是会，当时如果看过电视剧《我可能不会爱你》，会对这首歌印象非常深刻。当然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歌，你应该也听过那首女孩。如果你没有听过女孩，你应该也听过慢慢等。我说了这三首歌想要表达的， 如果你都没有听过的话，你就应该没怎么听过早秀，因为早秀放的很多哈。 啊，确实了，我们说到的就是韦礼安啊，他是这三首歌的作者，同时也是演唱者 唱作人。 那这一次呢，被大家又重新看到，是因为他出现在了中国好声音2021的舞台上。 对，而且说实话，很多人都觉得哇，这个节目不应该是让一些比如说没有知名度的歌手去让大家来广为人知吗？但是韦礼安你要知道他是金曲奖的得主啊，而且呢有人说这次就过来以后看看对面的这个李荣浩老师，他比李荣浩老师还多一个金曲奖 啊，有点尴尬啊。 对， 但李荣浩也是第一时间就说：“哎，你怎么来了？”因为他说去年我跟你联系的时候，还是李荣浩战队有一个学员说他非常的欣赏和喜欢韦礼安，所以他就替那个学员给韦礼安发了一个信息，表达了一下，然后询问了一下音乐方面的一些观点啊、看法呀、等等。 那我可以来啊，又超过。 因为其实，在台上的时候，也有朋友问到了，说你为什么会选择来到中国好声音2021？然后他回答说有两方面的一个原因，第一个方面。 面呢，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平台可以让自己的歌曲被更多的人看到和听到，他是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的。 打歌平台， 对、 啊、 还有一个就是说，那既然中国好声音是一个寻找好声音的舞台，他觉得自己的声音还不错、 嗯、 所以他就想来试试看。 嗯，但是有点尴尬的是，就是他虽然唱作的能力确实也很不错，这些歌曲都很好听， 嗯， 而且也特别有名，但是呢、 嗯、 这一次呢由于是中国好声音的舞台， 嗯， 所以还是有不少的导师对他的唱功产生了一些质疑哈。 其实也你直接报导师身份证号码吧，就是李克勤 啊，李克勤 还有对、 啊、 还有汪峰，其实他们都提到了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背过身去单听你的声音还有歌曲的表达，因为毕竟是现场唱嘛、 嗯、 可能就是说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稳定。 嗯， 那如果说你这样带着自己的原创作品去参加中国好歌曲，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然后呢，你知道在最后他怎么选择的吗？选择了没有 diss 他的李荣浩老师、 嗯、也是比较熟悉一些吧、 啊、 但这里面我最佩服的是张碧晨、 嗯、 就当他唱到大概两三句的时候，张碧晨就低头跟旁边的就那英说好像维里安啊、 嗯、 我以为他们俩认识，然后张碧晨转身过来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但是我听声音觉得好像你。 嗯，对，这个也应该就是像我上次一听墨我就知道是那英唱的一样。 你能不能听个就是识别难度系数稍微 高一点 的歌曲？ 是，相对来说呢，我觉得那这个就说明其实他的歌曲还是有一定传唱度的哈。 嗯，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档节目，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唱作歌手维里安。 嗯， 音乐有爱更动心，戴口罩指引也更新。我是 Mr. 长长小航，戴口罩时我会盖住口鼻和下巴，压实鼻夹，规范佩戴很重要。 我是古月，外出时我会戴好几只口罩，放在干净的袋子里。 我是麦麦，口罩记得及时更换，累计佩戴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 我是静鱼，戴口罩时如果感觉憋闷气短，应该立即前往空旷的通风处摘除口罩。 FM97.4 科学佩戴口罩，用爱守护健康。 科学佩戴口罩，用爱守护健康。这两天在我们 FM974 的频率当中，大家已经听到很多这样的公益提示了。那同时、 嗯、 备受早秀听友欢迎的早秀观察已经更新第二季了，赶快看一看自己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是不是有一条新的推送已经到达了呢？ 哦，第二季都开始了。 那是， 这也观察那也观察， 想不想看一看郭某鹏这次？ 哎呀， 你知道我们早秀的，就我们早秀有什么坏心思呢？不过就是想把郭某鹏捧火一点而已。 就是我觉得我自从这个 PD 以后呢，郭某鹏又开始就是在我的生命当中出现了多次。然后这次呢，我看了一下，我当天是这样，你怎么不提示我静宇？你就在那边静静的偷偷的来偷拍一些小广告啊。 对，我还拍了一些花絮，你知道、 啊、 如果今天我们的点赞量就是破纪录的话，就把这些花絮给大家放出去、 哎、是没关系。我觉得为这个公益广告跟大家说这个怎么戴口罩这件事情、 嗯、 如果能做好的话，也算是我郭宝鹏进到了2077年一个90老翁的这样一个心愿了。 但我要替郭某鹏说一句公道话啊，这是为了给大家做一个提示，所以做了一些相对错误的示范。 对， 郭某鹏同志在平时的生活当中还是非常的遵守防疫规定的， 哎，每天 认真戴口罩、 啊、 嗯，好的，那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赶快看一下最新的一条推送吧。接下来这首歌曲 Let it go。 有没有你的怀抱，一场雨大不了就淋湿到，很想你也不想让你知道，假装坚强全都是伪装，太难免也只是为了你，三不一的风向你是轻声细语，再劝一句我就要离去，我不是你那么就算白里。 Let go, let go, let go, let go, 你走然后就别再回头，你带走了我全部的梦，留下的心变成石头。 Let go, let go, let go, let go, 你走然后就别再回头，你带走了我全部的梦，留下的我全是空。 这关系像风也像雨，让人摸不透底，感情又是云里雾里，始终还不够清晰。没有你的日子还是会想起你 baby， 当明明说好不想再提起，我又违背。我靠着车窗慢慢的睡着，傻瓜嘴角漫长的隧道，帐篷少了熟悉的味道，隔着玻璃把身子坐地，感受另一个世界的喧闹，我的作息里无边脱离，像是中了你的圈套，给世界加点颜色，别只剩下黑白，我一次次试图冲出回忆的阴霾，每个夜晚有每夜无尽的掩埋。 彻底，我好希望但不可以，我喜欢但不可以，收敛自己的好奇心，有些动心一旦触碰就会上瘾，好比空气，你的存在没人可比可惜，以后的你只能活在我的歌里，能不一的只有你的只言片语，脑海里面翻滚的都是你的记忆，我也不是说你就是我的唯一，但怎么就只能听到你声音。 Let go, let go, let go, let go, 你走然后就别再回头，你带走了我全部的梦，留下的心变成石头。 Let go, let go, 来自狂礼哥和队长的 Let It Go。 第一次放这首歌的时候就有好多的听友管我要名字啊，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这首歌曲后来还出了一个 2.0 的版本，编曲上稍稍做了一些变化。 对，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开车。我觉得开车的时候听这样的歌特别的舒缓心情，但看到大家学车时候的一些趣事儿， 我觉得我在想我们今天不是说学车吗？但是我也不知道你接下来要说什么，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的。 我看到了刚刚追不上风筝的人的这段，太好笑了，迫不及待分享给大家。15年前啊，不是15年，15年前，高考结束学暑假的时候去报了一个暑假班学车，然后记得当时上车以后，教练问我说练什么，我就听成了念什么。我以为教练不认识我的名字，然后他不耐其烦问我第三遍的时候，我就跟他说瑞，这个字念瑞瑞瑞，教练崩溃了。 是啊，这个半梦半醒的时候，我跟刚才那位炫技的朋友一样，所有科目都一次过，一个月拿本，然后呢，享受说的野萌君说学车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啊，科目一到科目四都是满分。忽然变成大型凡尔赛真香现场啊！ 像忙碌的欣然小姐姐，她说我当时学的是手动挡，那会儿呢总是忘记一档起步，有一次呢二档起步我就走了，路上我还换了个三档，哎呦，师傅说你这挺牛的呀，居然二档起步还没有熄火，我才意识到我又忘记了停车挂到一档上。 对，用户1840说，这个科目三考试的时候，当时我们是旁边坐一个交警，所以搞得我特别紧张。交警考官坐在车上特别严肃，整个考试当中就说两句话：靠边停车。离马路边的距离是30公分吗？我都怀疑自己要补考，结果还上我一次过了哈。 还有像毕小美提到了说，当时呢我在开车的时候真的是5迈的速度在往我前面走，我好像发现真的新手上路都会开得特别的慢，就是压车压得太严重了。因为当时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刚拿到本，我就好心把我的车就拿给他开嘛，我说你来试一试没关系，我坐在你旁边，你小心，你开慢一点，这个路上也没有什么人，是一个支道，不是主干道。然后他就稍微踩了一下油门，我看到仪表盘上的数字是28，然后他特别惊讶的说：“妈妈，我开得好快啊！” 他说：“妈妈嘛。” 因为他妈坐在我们后面，你知道，妈妈，你快看，我开得好快啊！ 我忽然想起了李菁那个段子，旁边小朋友就是他说他开车5迈，旁边小朋友骑自行车过去说：“太刺激了。 你每天都记了些什么样的段子、啊、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学车的有趣瞬间，在上班路上也变得快乐了起来。 是、啊、 想到现在在路上可能会稍稍有一点堵啊，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状况、但想到学车时候的自己，那么努力的自己，那么有意思的自己，是不是觉得也放松了一下。 哎，而且呢回顾一下自己开始的地方，不要因为你现在开得特别顺了，就忘了自己当初是怎么狼狈的啊。 对，但是开车的时候一定也要注意自己科目一考的时候的一些交通的规则。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腾明会告诉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些标志，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可能会一次性扣6分哦。到底是哪些标志呢？待会儿去听听汽车音乐会。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接下来北京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马莹莹和洪孟洲非常喜欢的一首合作歌曲《素》，明天再见了， 明天见喽，拜拜。 总想要透过你眼睛去找寻最原始的野心，没想到最后却撞击一整座森林的宁静，你就习惯自动保护身体和海洋的痕迹，我永远不忍心，我可以不经意的身体